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，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46集。不知为什么，金陵似乎很想让蓝忘机为无限和江城交流一番，瞅来瞅去忽然道，舅舅，多亏你刚才截住了那根琴弦，不然就糟了。江城的脸黑了黑道，你给我闭嘴。若不是他情绪不稳，没牵制死金光瑶，使他偷盗缝隙偷袭这边，也不会自己落入敌手。而且其实魏无羡和蓝忘机完全可以自行避开那根琴弦，就算现下蓝忘机没了灵力，魏无羡灵力低微，但身手还在，纵使无法攻击，闪避还是做得到的。金陵在笨拙地给他舅舅说话，痕迹十分刻意，反而让局面变得更尴尬。遭了呵斥之后，金陵讪讪地闭嘴了。江城抿起嘴不再开口，魏无羡也什么都没说。若是换了以前，他多少要嘲笑一番江城，被人激了几句就受不了，叫人钻了空子。可如今想想金光瑶说的那些话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江城已经知道真相了。这时蓝忘机又在魏无羡背脊上抚了两下。魏无羡抬起眼，见他并无震惊神色，目光几乎可以说得上柔和，心中一动，忍不住低声道，你知道？蓝忘机缓缓点头。魏无羡轻轻吁出一口气道，哎，温宁。随便，原先是温宁拿在手里的，现在却落到了江城手里。而在离开莲花坞的路上，温宁居然对这件事绝口不提。魏无羡道，他什么时候说的？蓝忘机道，你不省人事之时。魏无羡道，我们是这样离开莲花坞的，若不是温宁还没找到这儿来，魏无羡此时必定已瞪向了他。蓝忘机道，他很过意不去。魏无羡带着一丝微微的恼意道，我再三叮嘱过让他不要说的。冷不防江城开口了，不要什么？魏无羡一怔，和蓝忘机一起望过去，只见江城一手捂着伤口，凉飕飕的道，魏无羡，你真无私，真伟大，做尽了好事还忍辱负重不让人知道，真让人感动，我是不是该跪下来哭着感谢你啊？听江城话语毫不客气，言辞口气里满是讥讽之意，蓝忘机面色一寒。金陵见蓝忘机神情不善，连忙挡在江城之前，生怕蓝忘机一掌打死江城，急道，舅舅。魏无羡的脸色也有点难看起来，他从没指望江城知道了真相之后会与他冰释前嫌，却也没想到江城说话还是这么不好听。沉默片刻，闷声道，我没有让你感谢我。江城哈了一声，哼，那是，做好事不求回报，境界高嘛，和我当然不一样。怪不得我父亲在世时常说，你才是真正懂江家家训，有江家之风的人。魏无羡听不下去了，打断道，行了。什么行了？你说行了就行了。你最懂，你什么都强过我，天资修为灵性心性你们都懂，我境界低，那我是什么？江城猛地伸手，似乎要去揪魏无羡的衣领，蓝忘机一手揽住魏无羡的肩头，把他护到身后，另一手重重拍开江城的手，目光已隐隐透出怒火。蓝忘机这一击虽不含灵力，劲力却甚强，震得江城胸前伤口又崩裂，顿时鲜血狂涌。金陵惊叫道，舅舅，你的伤，韩光君，手下留情。蓝忘机则冷声道，江婉银，口下留德。蓝曦臣把身上外袍脱下来， 盖子冷得瑟瑟发抖的聂怀桑身上道：“江宗主，切勿激动，你再吼两句伤势更重。”江城一把推开手足无措扶着他的金铃，虽然失血，可血气又止不住地往脑上涌。他脸色忽白忽红道：“凭什么？魏无羡，你他妈凭什么？”魏无羡在蓝忘机身后硬邦邦地道：“什么凭什么？”江城道：“我们江家给了你多少啊？明明我才是他儿子，我才是云梦江氏的继承人，这么多年来却处处被你压一头，养育之恩甚至是命，我爹我娘我姐姐还有金子轩的命，因为你只剩下一个没爹没娘的金灵。”金灵周身一震，肩头耷拉下来，神情也萎靡了。魏无羡动了动嘴唇，终是没能说出什么。蓝忘机回过身，握住魏无羡的手，那头江城还不依不饶，大骂道：“魏无羡，究竟先违背自己誓言背叛我们江家的人是谁？你自己说说，将来我做家主，你做我的下属，一辈子扶持我，姑苏蓝氏有双臂，我们云梦江氏就有双节，永远不背叛我，不背叛江家，这话是谁说的？我问你，这话都是谁说的？都他妈被你吃下去了。结果呢？你去护着外人，还是温家的人，你是吃了他们多少米？毫不犹豫地说叛逃就叛逃，你把我们家当什么？好事都被你做尽了，做了坏事却每每总是身不由己，逼不得已，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苦衷啊？苦衷？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把我当傻瓜一样。你欠我们江家多少？我不该恨你吗？我不能恨你吗？凭什么现在我好像反而还对不起你了？凭什么我非要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他妈就像个丑角？我是什么东西？我就活该被你的光辉灿烂照耀的睁不开眼睛吗？我不该恨你吗？蓝忘机猛地站起身来，金灵惶恐地挡在江城之前道：“韩光君，我舅舅受伤了。”江城一巴掌将金灵拍得趴下了，说道：“让他来，我怕他蓝二吗？”可是挨了这一巴掌后，金灵却愣住了。不光是他，魏无羡、蓝忘机、蓝曦臣全都不动了。江城哭了，他一边从眼中流下泪，一边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凭什么？你凭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江城捏紧了拳头，像是要砸别人，像是要砸自己，最终还是砸在了地上。他应该是可以义无反顾地憎恨魏无羡的，但此时此刻，正在他体内运转灵力的这颗金丹，却让他无法恨得理直气壮。魏无羡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一开始就是因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江城，所以才决定不告诉他。魏无羡答应过江风眠和于夫人什么，他都牢牢记在心里，好好照顾扶持江城。这样一个争强好胜到逼近极端的人，如果得知了这件事，终其一生都会郁郁不快，痛苦难堪，无法直视自己。江城心里永远都会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，总是惦记着他是靠着别人的牺牲才能取得今日的成就，这根本不是他的修为和成就，他赢了也是输了，早就没有资格争强好胜了。后来则是因为金子轩和江燕离因魏无羡而死，更没脸让人知道。在那之后告诉江城这件事，就好像在推卸责任，急于表明自己也是有功之人，告诉江城：“你不要恨我，你看我也是为云梦江氏付出过的。”江城哭得无声，泪水却已横七竖八爬了满脸。当着人前哭得如此难看，这于曾经的他而言是绝不可能的事。然而从今以后的每时每刻，只要这颗金丹还在他体内，还能够运转灵力，他就会永远记得这种感受。 江城哽咽着道：“你说过，将来我做家主，你做我的下属，一辈子扶持我，永远不会背叛云梦江氏。这是你自己说的。” 沉默片刻，魏无羡道：“对不起，我食言了。” 江城摇了摇头，把脸深深埋入手掌之中，半晌忽然嗤地笑了一声，他闷声嘲讽道：“ 哼，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要你来跟我说对不起，我是多金贵的一个人呢。” 江宗主出言总是带三分讥讽，只是这一次嘲讽的却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 忽然江城道：“对不起。” 魏无羡愣了愣：“你用不着说对不起。事到如今，根本没法算谁对不起谁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就当我还江家的。” 江城抬起脸，眼球布满血丝，红着眼眶看魏无羡，哑声道：“还我父亲，我母亲，我姐姐。” 魏无羡按了按太阳穴说道：“算了，过去的事了，都别再提了吧。”这并不是什么魏无羡喜欢不断重温的旧事，他不想再被迫回忆一遍自己清醒时被剖丹的感受，也不想被反复强调提醒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付出，代价有多大。如果是在前世被拆穿这件事，他多半会哈哈 哈地反过来安慰江城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你看我这么多年没那颗金丹，还不是风生水起地过来了，想打谁打谁，要谁死谁死。”但是现在魏无羡确实没力气这样云淡风轻地故作潇洒了。平心而论，他真的没有那么洒脱。这种事那么容易看开的吗？不可能的。十七八岁的魏无羡其实骄傲不输江城，曾经也灵力强劲，天资过人，整天摸鱼打鸟，通宵爬墙坑人，照样能遥遥领先甩苦苦用功的其他同门十八条街。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时，辗转反侧，不得入眠。想到自己此生都无法再以正统之途登顶，永远也不能使出那令旁人瞠目结舌的惊艳一剑的时候，再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江风眠没有把他带回莲花坞，可能他这辈子都与仙途无缘，根本不会知道世上还有如此玄奇瑰丽的一条道路，只不过是个流落街头见狗就逃的小混混头子，或者在乡下放牛偷菜吹吹笛子混混日子，无从修炼，更不可能有机会结丹，心里就会好受很多。就当是报答，或者是赎罪，就当从来没有得到过那颗金丹。这么开导自己的次数多了，就真的好像能和表面上一样潇洒不羁，顺便还能在心中半真半假地赞美一下自己的境界。可是那已经是前世的事情了。魏无羡道：“你也别总是记着了，虽说我知道以你的性格肯定会一直记着的，不过怎么说呢。”魏无羡抓紧了蓝忘机的手对江城道：“现在我是真的觉得都过去了，已经太久了，没必要再纠结了。”江城狠狠一擦脸，抹去了眼泪，深吸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这时身上盖着蓝曦尘外袍的聂怀桑悠悠转醒过来，他哎呦哎呦地小小叫了几声，勉强爬起，迷瞪瞪地道：“我这是在哪儿？”谁知一起来，聂怀桑就看到对面的魏无羡 和蓝忘机紧紧贴着坐在一个蒲团上，夷陵老祖就快坐到韩光君腿上去了，当场一声惨叫，仿佛又要晕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从观音庙的大殿后传来了一阵怪异的嗤嗤之声，似乎喷出了什么东西。片刻之后，那群绝地的修士也齐声惨叫起来。殿内数人神色骤变，须臾一阵轻微的刺鼻气味飘了出来。蓝曦臣以袖掩面的同时，眉目间隐隐有担忧之色流露。紧接着，两道身影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。苏舍扶着金光瑶，两人都是面色苍白，而殿后的哀嚎之声还在继续。苏舍道：“宗主，你怎么样？”金光瑶额头有微微冷汗沁出，说道：“没怎么样，方才多亏你了。”他左手垂着提不起来，整条手臂都在发抖，似乎在强忍痛苦，右手则伸入怀里取出一只药瓶，想打开，单手却不便。见状，苏舍忙接过药瓶，倒出药丸放进金光瑶手心。金光瑶低头服了，皱眉咽下去，眉头迅速舒展。蓝曦臣犹豫片刻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金光瑶微微一怔，面上这才涌上一丝血气，勉强笑道：“一时不慎。”他取出药粉撒在手上，左手的手背到手腕多出了一片红色。仔细看，那片皮肤仿佛是被炸过的熟肉一般，肌理都烂了。金光瑶又撕下一片雪白的衣襟，手指微微发抖，说道：“敏善，缠紧我手腕。”苏舍道：“有毒，毒气还在往上逆流，不妨事，调息片刻便可逼出。”苏舍为金光瑶处理了伤口后，金光瑶便要去殿后查看。苏舍忙道：“宗主，让我去。”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